好，咁啊，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紧要，等你开心 啲。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y 风共聚会， 点知不听同热情果中 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啊！ 即刻饮得住啦！ 祝 过 嚟，祝过嚟。 节目名咧就叫做正正经经闷到抽筋，讲到就讲唔上当， 正正 经经闷 到抽筋， 讲上流到 就 对你 讲唔上抽筋，讲就讲唔上多讲冇人，讲冇人识上流到绝对你哋播频道 播住嘅首播依面频道 系啊系啊，我知啦，播依面频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天理地 B B 频道啦。 好，第三節回到嚟啊！ 系啦，第三節啦， 两个半钟啊，足球录完啦，顶你。 咁啊，头先嗰节讲咗一啲关于铁路嘅历史啦。 妖，讲乜鬼铁路啊？头先讲好多旅行嘅历史啊，跟住讲乜都讲，总之唔关铁路嘅事嘅又讲。 咁啊，最后啦，都要讲翻 part Jackie 答唔到最后一 part 啦，就系公司啦。OK， 今次可能答到啊，啱啱我哋对一对公司啫，因为其实我哋今日咧，我本身唔系准备紧讲呢样嘢噶。其实我每一个礼拜准备。都是讲了另一样东西出来的。即是今个礼拜其实呢我是想介绍，因为其实那时候你说高铁的嘛。 嗯。 那我就想问，哎，你当然是讲尼日利亚那个高铁事件啊，即是中国去帮尼日利亚起铁路条问题。那我就想着介绍本书呢，是讲什么，那本叫什么 China's Greater Bank, Super Bank, 即是由 Bloomberg 两个记者写的，就是讲中国入面某一些银行和中非合作之间的关系。咁就 turn out 呢，就即係当然最后发觉啦，你见到我讲咗咁耐都知其实同呢本书冇乜关系啦。听咁啊咁啊咁啊，但係呢入面我就发觉呢，头先一间可能阿迪会讲嗰几间公司呢，就同我哋而家要讲呢本书面嘅嘢呢就好有关系。 嗯。 咁啊即係都好彩，咁啊兜下兜下都兜得返嚟啦。 係啦，咁啊讲先讲嘅公司先啦。你要讲到高铁嘅 ,ok, 咁当然高铁就唔可以忽略两间公司啦，一间係1766啦 ,ok, 中国南车啦，一间係3898啦，南车等睇下先，全名係啊，南车电器时代，等我睇下先。 系 啊，一时我都唔鬼嘅。南车时代电器系啦，两间公司嘅。 做咩嘅咧？两间。 OK。 即系起高铁嘅。 唔系，佢唔系负责起高铁嘅。 咁佢做咩？做运运，即系营运高铁嘅。 架车。 佢架车起架车出嚟。 系啦。 起架车出嚟。 有分南车同北车嘅 ，OK， 有两间公司啦。咁、哦。 系佢起架车出嚟，咪濑晒嘢嗰个咯啫。 所以1766。点解最尾事故发生咗之后，1766系跌到好残嘅原因， 即系你用 RNG 做行头，但系你个车撞咗最尾咁样，咪濑嘢。 而第二样嘢啦，当然啦，其实批出去嘅时候，先讲1766先啦，1766就真系做过架车啦 ，OK。 系。 咁而第二样嘢嘅就系、是，当嗰阵时最尾事故发生，特别系头先所讲铁路。将一个铁路局去拆散为几个 department 嘅时候，系几影响到佢间公司嘅个股价嘅。OK， 咁、 嗯、 但系话说啦，其实呢啲一次过去讲啦，就系、是、无论南车，即系南车又好，或者3898又好，甚至嚟紧讲嘅几间基建公司都好啦。其实我哋首先睇啲公司嘅时候，几样嘢嘅，除咗佢嘅订OK， 呢一扎南车或者3898咁计啦，就当然睇佢订单啦，嚟緊中国高铁嘅发展啦。咁而睇门数嘅时候呢，我自己觉得啦，有样嘢好重要㗎啦，就睇返佢嘅负债比率啦。OK， 咁点解佢嘅负债比率 嗱 ,1766 呢就负债呢就大约749亿嘅。 嗯， 但系总 好多啊，起唔到个高铁啦、啊。 总资产咧就1211亿 ，OK。咁咧，比较上孭晒咧，其实佢嚟讲咧就唔算话太过紧要嘅。 其实咪起车，其实个负债都唔好紧要噶，因为始终系中国政府争起车嘅钱，而唔系起车嗰间公司争人钱咯。 冇错。冇錯，咁第二樣嘢啦，汽車公司其實最主要即係 OK， 用返常理去講啦，其實 即係點解會有咁大嘅盤數呢？雖然你話喂，長個比率上同如果嚟緊再同幾間比唔同，咁但係你話喂，點解都會有成七百幾億債喺度呢 ？OK， 當然係嗰、那個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個技術嘅研發啦，嗰度一定係要使錢啦，因為 即係中間人落價啦。 技術研發，係懶好聽，中間落價，中間落價啦。 但我冇講啊，Jackie 講咯，咩事 Jackie 啦？咁啊，第二樣嘢啦，就係究竟中國政府幾時俾到錢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啦。咁啊，所以就係睇呢兩樣嘢啦。咁但係從成個大環境上嚟講 ，OK， 高鐵發展亦都係嚟緊中國一定要發展嘅一樣嘢嚟㗎啦。係我唔睇好，我都係咁講航空股。我覺得喺內地，我記得有集講過航空公司啦，亦都講過內地嘅航空股啦。喺半取替上 ，competitor 嚟講咧，即係一個比較競爭性嘅相對競爭性嘅比較嚟講咧，飛機同埋所謂嘅高鐵咧，其實真係有少少嘅競爭性喺度嘅。咁而從你見到個發展或者個方便程度去睇咧，就係話個鐵路嗰方面咧，個用量咧係會有增無減嘅。 係啊， 相反地航空公司咧。今集再補充少少啦，航空公司要去有一個好大嘅進步嘅空間咧，除咗上次講嘅負債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至少要改善咗嗰個誤差嘅問題啦，即係飛機誤點嘅問題啦。咁呢樣嘢係令到好多嘅旅客，包括內地又好、外國又好，係一個好敏嘅問題嚟嘅。咁話說，始終都係鐵路嗰個誤點嘅情況咧，特別係高鐵。是比較準時好多嘅，亦都呢個係中國高鐵其中一樣 packaging 好重要嘅嘢，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比較上佢有保證喺度嘅。 咁所以好難誤點啊，真大佬，你條鐵路啊就直線嘅啫。OK， 你點誤點咧？你唔會前面嗰個塞住咗噶嘛？ 以前咧，我話俾你聽啦，所謂嘅單軌咧，誤點嘅時間係長好多嘅。 點解咧？點解仲可以誤點到咧？ 哦，幾方面喎、啊，第一。OK， 个班次嗰、那个架车本身嗰个嘅点讲啦， 车速就定晒噶啦，喐都喐唔到噶。 高铁系个车速定晒，但系单轨个车速未必定。OK， 可能好多天气嘅关系啊，或者这样性。第二样嘢嘅系个管理质素嘅问题啊，即真系高铁个管理质素系好过个单轨嘅。我自己覺得嘅係，咁所以誤點個情況係比較解決，同埋佢哋計算個準程度係高嘅，即係我見到高鐵同埋你有陣時去到即係火車站你就會知㗎啦，有陣時比較嘅係你發覺高鐵嗰排呢係準時好多嘅，但係你當你去返單軌嗰邊呢係真係會有誤點，可能哦15分鐘或者30分鐘，但係嗰邊呢你見到個誤點嘅情況可能五分鐘內嘅，即係呢個係比較上可以好接受到嘅一樣嘢嚟嘅。咁當然啦，即係過去纜車就都係嗰件事件嘅影響到啦。咁包括嗱，另外一間公司就係3898啦 ，OK。咁佢個負債，佢總公司個資產咧就133億，咁啊負債係42億 ，OK。相對嚟講咧，係比1766係比較細嘅 ，OK。咁但係當然個 size 細啦 ，OK。咁但係睇落去咧，纜車今日我哋星期五做啦，個收市價就5.92啦。咁我咁個人覺得咧，就等佢再低翻少少先。around 咧挨近翻5.5咧，就先可以睇下，我覺得係可以搏嘅纜車都。 纜車有啲咩利好因素咧？佢係造車噶嘛？呢、這個又係。又係造車，不對，轉都同一個問題啫。 嗱，幾樣嘢，第一。中國高鐵嘅發展，如果你要信中國高鐵嘅發展嘅話，就一定要信中國纜車，繼續發展落去。OK， 呢個係我哋見到嘅。第二嘅就係話，好啦，啱啱講完啦，如果嗰邊喺大西北嗰度又整條高鐵嘅話，鐵路我要起啫，咁我要開車噶嘛，大佬，咁我要開車嘅話，即係佢仲有生意做啦。咁仲有生意做，包括埋個管理成日成嘅話，咁應該係要睇好嘅。OK， 只要兩位領導人繼續講話，我哋係會繼續， 即飛機要繼續打， 繼續要發展基建嘅話咧， 繼續打， 咁應該咧。 對個股價係會好啲嘅，係啦。咁另外啦，另外有三間公司要講啦，就係、是。分別是基建的，但基建上呢有少少不同的， OK， 一間就390，咁啊390呢我冇記錯就睇返中文名先，中國中鐵， OK， 是中國中鐵，是啦是啦是啦， 是啦，一間呢就186， 就是我想過那間， 你想過那間中鐵建一陣先講，咁啊一間呢就100， OK， 中交建，咁啊三點解性質有少少唔同呢？390呢就主要係做鐵路嘅，咁1186呢就鐵路同交通都有做嘅、而186呢海外嘅鐵路亦都有做嘅， 仲好大量添， 1800呢就做修橋補路主要為主嘅，而亦都係呢係海外呢好大量嘅，咁呢三間公司嚟講呢 OK、390嘅市值呢个资产值是6282亿，负债比率是5314亿。 OK 啊，仲有剩。 咁其实我跟住读落去咧，其实呢五间公司咧全部都有剩嘅，放心。 有剩。 1186咧就5530亿，负债比率负债咧就4691亿。OK。 系。 1800咧就5179亿，负债就4124亿。 哇、啊，每个都剩翻少少咁样。 咁每间都有剩嘅。OK。咁如果你话三间公司嚟讲咧，当然啦，最由高位跌落嚟最金嘅咧就系1800啦，因为1800系零。嗯，谂下先，0506年上市嘅，睇下先，系啦，0506年上市嘅，最高位08，金融海啸爆煲之前，即系上30000点之前，最高位应该做过26个几定28个几嘅，系啦， 系， 因为抽股，因为佢系招股价，即系佢系0506年上市嘅，咁然之后咧，上市嘅时期系5.8每股。 是 咁开始初段升呢就升到7.8，牛咗好耐，咁一直上嘅 ,ok, 小弟就揸住嗰嚿嘢一路揸到上28蚊，然后砰一声跌返落嚟22蚊，发觉弹返上去又见返22蚊，算就走啦，咁就走咗去嘅，係啦。 咁 1800啊，俾你估下个股价几多钱 ?22 蚊你跌。頂多咪跌到嗰20蚊到，或者跌到15蚊囉 ,10 蚊冇理由，应该18蚊到已经跌咗差唔多4-5。跌到18蚊嗰度都冇咗 5% 㗎。 點會呀、由20幾蚊跌到18蚊冇咗一兩，有冇冇兩成幾啦。 冇兩成幾㗎，都多啦，係咪先。 5.21。 咦、估價呢啲。 所以咪話囉，即係如果你真係高位買，我假設你22蚊摸頂嘅話。 5.21佢咪咩又拆完又咩咋，點會。 冇拆過幾樣嘢嘅 ,ok。所嗱、OK， 5.21 喎、係啊，1800今日收市價 跌咗兩成咁簡單喎、 1800收市價係5.21啊 ,ok。 衰咩呀佢 幾樣嘢啦、第一樣嘢頭先提到嘅其實都係受高鐵吹尾影響嘅話呢，其實有個好大嘅震盪嘅 ,ok。嗰陣時所有呢啲嘢借勢曬落嚟㗎，咁當然佢就更加因為過分地升高，在2007年的時候你看好，所以過分地要拋售回來啦。 他不是 Mega， 他好像都不是，他不是起一個來的嘛。 嗯， 他是起一個，但是他即不是研發那個來的嘛。 他是鋪路的，他主要做鋪路的。 鋪條路啫。 嗯，那但是過去嘩大佬中國發展啊，成咁咚咚咚咚咬上去嘛，係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佢有好多海外嘅嘢嘅。 係。 海外嘅嘢特別係喺非洲囉 ,ok。 係。 非洲嘅包括係尼日利亞、光果啊、埃塞俄比亞 ,ok。嗱中交建呢我要咁講嘅。中交建呢其實做好多道路嘅建設啦，喺非洲嗰度。其實中國你會嗱，從新聞上我哋會見到啊，中國又資助呢個邊個非洲國家幾多億啊，這樣成。其實就係利用呢啲公司去嘅，幫佢最主要係鋪路嘅啫。但係 OK， 但鋪路咧，其實最仲有一樣嘢要鋪嘅， 係 你覺得鋪乜？ 電網。 电网、 铁路、电网，其实而家喺尼日利亚地中，即系李克强签个雕咪就系电网、铁路，跟住通讯顶顶嘅。 通讯 啊！ 我记得喺呢个节目讲过，中国最叻嘅， 你去都系铺呢啲嘢噶嘛？ 铺嘅咧系铺个 WiFi 网络， 系 即系呢个系 知唔知点解啊？ 呢、這個 你望下通訊嗰個老闆係邊個，你就知道。咁佢係鋪呢啲嘢㗎啦，鋪我間公司咁都鋪你啲嘢啊？ 唔係，所以其實中交建有少少係鋪埋呢啲嘢嘅，所以我諗可能過多六七年到，你會發覺哇，非洲嘅網絡係好發達嘅。OK， 但係個監管係冇監管，因為通曬天嘅原因係冇私隱嘅。OK， 咁當然啦，1800啦，但係過去其實咧呢兩年咧有兩單嘢嘅一。單是發生在 1186, 一單我沒有記錯是發生在 1800, OK, 是 就是違約事件， 是啊， 即是說收不到錢，在外外輸了亞灣二十幾三十億美金，其實二十幾三十億美金一輸了很重要的 ,OK, 因為可能一年的是可能賺個二百零億到，那你撇了百幾億就大鑊了嘛， 是啊， 對於那年的盈利增長來說，所以過去發生的兩次事件之後呢，其實令到呢隻基建股大跌的 ,OK, 是， 而你 Jackie 所講的公司1186呢，就曾經有一單咧，就係咁樣啦。咁而佢係咧一個好重要嘅受害者嚟嘅，由10蚊就直落上。 佢做咗好耐受益人，做少少受害者呢度牙痛。 但係對於股民嘅心態嚟講，就係由10蚊直上到落去3.几啊嘛。 係 嗰一劑係哇，大佬一日曾經跌過20几%啊，仲要係咁啊1186啦。咁1186咧就1186就頭先 Jackie 都講過啦，佢又係好多非洲嘅業務啦。OK， 其實頭先你講嗰兩間都好多非洲業務。 係啊，1186同埋1800，我都話一間係做交通，一間其實做即係 sorry 一。間係做鋪呢個公路網，一個係鋪鐵路網， 啊、 其實係咁樣嘅。咁好多時兩間公司你會見到嘅就係、是，啲主席啊、副主席啊過去啊簽完嘢之後啊，有啲人還翻，其實可能係台面啊俾錢佢啊，唔係 ，sorry， 台底俾錢佢啊，跟住台面就係、是、啊，我俾翻啲錢咧，我同你簽啲合約啦、啊、咁樣嘅啫。 係， 其實好多時係咁樣嘅。 其實唔好話冇台唔台底嘅，呢個可以，其實我可以之後一陣講，因為要講個故仔有啲長，即係講中國同非洲個合作咧、嗯，有兩本書講得好好嘅、嗯。你繼續講你嗰個先。 咁然之後講埋啦，390就係鋪鐵路網啦。OK， 咁話說咧，呢、這個禮拜咧睇翻曬呢啲。我頭先所講啦，第一節嘅時候，我睇咗好多好多，睇翻曬好多公司啦。 係。 咁然之後咧，發覺咦，原來有啲嘢喺呢個時間，如果可以捱嘅話，可以買下嘅。咁咧，其實係咩咧？先覺得1800呢一個價位係可以買嘅，5.21。OK。因為 係咩啊？ 中交建 係點解要可以買咧 ？OK， 第幾樣嘢啦，等我開返個圖去講先啦，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就係、是、招股價嘅時間係5.8， 係 都係嗰句啦，好似真係2006年嘅 ,ok, 咁、嗯、2006年招股價一夜偶上去，最高 record high 係20几蚊嘅，係啦，咁然之後一夜就坐咗落嚟啦，當時就幾樣嘅盈利嘅喺度啦，第一樣嘢主要公路嘅鋪即係鋪公路嗰件事啦，第二佢亦都有做一啲有部分有少少做管理公路啦，亦都即係內地嘅收費啦，公路嘅收費啦。咁但係當然主要都係做翻喺基建項目鋪公路上面啦。第三佢接好多海外嘅 contract 啦，咁、而見到嘅其實係、那個勢似係一路同喺非洲嗰邊投、中國一路願意去投資喺非洲嗰邊嘅時期，代表呢啲公司亦都一路會有生意做嘅。OK，、最重要係因為個股價嘅關係嘅啫。個股價咧，小弟有 check 過㗎啦。OK， 咁啊，成個圖嚟講咧，就攞個5年圖嚟講啦。OK， 曾經做過嘅最低嘅低位咧係4.6， 係 今日收嘅係5.21。 咁啊，即係近歷史低位啦。 一嚟啦，二嚟嘅係咧，幾次其實見到佢咧都係咧，即係近呢兩年嚟咧，幾次挨近8蚊咧都殺翻落嚟嘅。咁然之後咧 ，around 去到5蚊呢啲位咧就會反彈翻上去。咁、我覺得好簡單，即係如果今日收市價5.21，計當呢個位買啦，俾少少折讓佢啦 ，around 大約5%度啦，咁即係可能4.95到，我會覺得，算啦，穿4.95會走啦。咁但係如果5.2一買，我覺得有機會係上翻7.3、7.4嘅，即係望上去有2蚊賺啦，2蚊賺 around 大約20%啦，唔止， 40% 度啊，有两蚊赚我都40% 度啊，咁我觉得又抵搏啊，第一。 O K。 系啊，我 你继续讲啦，我系唔明白，唔会阻止你。 O K， 继续讲。 咁所以我就觉得抵搏嘅100嚟讲，咁头先之前讲嘅17,66，我觉得要低少少先买啦。相反地就。反而是1186 OK， 其实三隻基建股呢近呢08年之后近呢5年嚟呢，老实讲最差的表现真係1800嘅， 即 係头先所讲嘅1800，反而1186呢就係、是、曾经因为非洲嗰件事件之后啦，咁就插个落低位，好快就弹返晒上去嘅。咁1186嚟讲呢，就今日收市价就6.89 OK， 咁咧、就其实近期见到嘅系咧挨近6蚊就有支持弹翻上去，但系上到8蚊边又落翻嚟，个 range 其实2蚊到嘅啫。咁因为今日收6.89嘅关系咧，咁我觉得比较上系一个中间位。咁如果真系要hold嘅咧，都系挨近翻6蚊边咧先睇一睇。咁所以呢只咧，我觉得睇住先啦。 系，但系头先好似冇讲到非洲发生咩事啊嘛？ 就系嗰单违约 啊， 就系1186咧喺一两年前嘅就有单应该系2011年發生嘅 ，OK，、就因為喺非洲度最後公布咗出到嚟，就係話有單嘢收唔到錢，係咁簡單啫，牽涉嘅資金大約20多億美金到， 咁算大啊？ 咁我頭先都講過啦，20多億美金唔算大，咁但係一年盈利嘅係可能係大約30多億美金啫嘛， 即係以盈利資本嚟講就大， 係啦，咁嗰下咧。咁你知㗎啦，喺股民就係咁㗎啦 ,ok, 咁一公布咗出到嚟，咁就梗係驚㗎啦，驚就梗係揼㗎啦 ,ok, 咁係人都揼啦 ,ok, 咁然後個都揼啦，咁唱淡咗，咁但係嗰陣時係跌得過分得滯嘅 ,ok, 因為間公司係 好穩健嘅，其實係 唔係穩健，我唔可以話穩健嚟形容，你只要係講係阿爺嘅公司， 係 阿爺喺海外起嘢嘅公司，咁你會唔會覺得佢執呢？咁除非 冇人會俾佢執 嘅，除非阿爺執嘅啫。OK， 咁你唔相信？你唔相信阿爺執？ 每年去到六月，大家都嗌緊，嗌到股價都唔理你，啲股市已經消化咗啲 咁但阿爺唔會執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咁嗰一次就當然殺得過分得滯啦。咁但係上翻去，其實亞灣係6蚊至8蚊邊度浮，6蚊至8.幾浮沉啦。咁幾次都係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呢、這個位比較中間位我就唔會。觉得呢个位系直播噶啦，如果你要我博嘅话咧，趁呢段期单，即系又冇乜嘢好买嘛 ，OK， 咁听大仙同耀尊讲买一中移动咁啊算啦 ，OK， 咁但系中移动我冇钱买嘛， 系， 咁我宁愿算啦，我博下我博只1800算啦，我5.2一博只1800咯，就 系 咁样嘅啫，系啦，咁啊当然啦，我知道 Jackie， 咦？你應該係有啲故仔要講下啦。 其實我見你講咁耐嘢嘅時候咧，我完全理解唔到啦。 你都唔明嘅，我知道。 所以我就係諗緊搭兩爹之後咧，我就話不如我都係做埋今日幅圖啦。同埋我將今集嘅 description send 俾你，費事翻屋企 send。所以你而家喺 Facebook 已經收到今日嘅圖， 係啊， 同埋嗰個 description 啊， 收到了。好，繼續。 唔係咁你講嗰兩間公司係咪有一間話講？非洲違約所以賴咗嘢嘅， 1186 咁跟住然後其實就係股民就 overreact 咗啦，咁但係點解我會覺得佢係 overreact 咧？其實就係牽涉到我其實之前想睇嘅一本書，嗱呢本書咧係一本非常非常之好嘅書嚟嘅，我冇記錯咧喺2013年年中出嘅時候咧，唔係年頭出嘅時候第一個 edition。哦，原來第一個 edition 係一月添，即係就係一個係Bloomberg 出版嘅一本書。咁嗰本書呢，其實就係個作者啦，我叫翻 Sanderson 啦，同埋 Forsyth 啦。咁兩個係咩人呢？就係喺 Bloomberg 入邊做研究嘅。咁一直以嚟呢 ,Bloomberg 嘅研究員呢有陣時呢都會再攞返自己公司啲資料呢就出去出本書。咁但係過往啲書呢就冇呢一本咁加之轟動。呢本書點解叫做咁好睇呢，我先講返個名啦。個名呢就叫做 China's Super Bank, 中國的超級銀行。就係講緊由債務、由同埋影響，就係講中國發展銀行點樣重新寫過嗰個 Rule of Finance,、即係尤其是喺世界上面嗰個問題。咁當其時呢本書一出呢，喺香港以至即係全球呢 都好多學者咧睇完即刻寫 review 嘅。咁我冇記錯，雖然佢好似未有啲任何2013年公布任何獎項俾佢啦，咁但係如果你話以一啲實用書嚟講咧，呢本我係會覺得係算係即係近年值得去一睇嘅書嚟嘅。咁點解咁講呢？因為呢佢講嘅嘢好少好簡單嘅啫。中國講超級銀行，如果你睇返呢香港以前有另一本書講銀行好出名嘅，香港人寫嘅嗰本書叫黃元山，咁你即係係啦，咁就寫一本咩影子銀行啦，咁嗰本呢其實就係講緊即係一啲 pseudo bank， 但係就唔係講緊中國嘅，係講緊喺中國啦，以至有海外啦，有一啲類似金融機構嘅嘢做緊，即係呢個銀行嘅功能，咁例如就係啲 iBank 啦，幫你去做 structural product 嘅嘢啦，包括就係黃元山自己本人當年 serve 嗰間公司雷曼啦，係啦，咁所以而家好搞笑嘅，而家大家雷曼債券啲人係咁見到黃元山都揼佢，因為當年佢就喺雷曼做一個比較高嘅職位，咁唔好講人啦，咁一日識嘅，咁但係翻到嚟之後咧，咁就即係講緊即係 China Super Bank 咧，其實就好簡單啫，就係講緊話喺呢一個中國入邊咧，有一間銀行叫做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簡稱 CBD 啊 CDB 啦，就係一個即係中國嘅國家發展嘅銀行。而呢間銀行最特別嘅地方係咩咧？就係第一，佢以銀行嘅資產嚟講咧，係全球 number one 嘅，比起 World Bank 啦同埋巴西嘅發展銀行咧仲要大嘅。咁呢間銀行咧，第二樣嘢就係咩咧？就是、你揾佢唔到嘅呢間銀行咧，你係唔好似匯豐恆生咁樣咧，就做啲 customer service 咧，得閒你行出去就將佢買下嘢啊，又或者去幫你做下 saving 咁樣，佢唔會嘅。呢間咁樣嘅開發銀行咧，就全資由中國政府擁有。 即係佢唔係 commercial bank 啦，其實佢某 根本就唔係 commercial， 佢根本就唔係 bank 嚟嘅。 佢某程度上係差唔多係一個分嘅形式啦，只不過係一個 national 分嘅形式啦。 呢一個係啦 ，exactly 就好似我哋去次上三四集啊，講 sovereignty fund 嘅問題。 係啦， 佢又調翻轉喎。上次嗰陣時我哋講 sovereignty fund 講到好偉大噶嘛，即係嗰個咁樣嘅死人啊，嗰個乜嘢咧？整嗰個咩？臨尾我哋之後有一集去講全球化得許諾與失落嗰個人咧，開咗個會就話啲嗰啲咁樣嘅咩 sovereignty fund 其實係可以攞嚟即係救世界啊，解決環保問題啊，做國家利益嘅嘢啊嘛，講到一切美好噶嘛。咁呢個 China 嘅 super bank 呢、這個中國開發銀行咧都一切美好嘅，都係幫人做開發嘢，但係咧事實上咧佢又唔係做一啲完全利他嘅一啲工作嘅。嗱呢一個咧係由一個中國入邊即係最大嘅超級銀行啦，係由即係中國自己內部政府運作，小金庫之餘咧佢做一個行為嘅啫，就係、是、向外投資。尤其是係咩咧？就係話你喺一啲非洲啊要發展嘅地方咧，就基本上係貼錢俾你去做嘅。啊，中國入邊呢個銀行佢都有做啲內部項目嘅，例如話咩咧？奧運啦，京奧運動會咁佢都會做分嘅。中國係咪之前抌咗 N 千億出嚟啊？即係 N 百億出嚟去振興經濟噶嘛？ 四萬億。 哦 ，sorry 啊，原來百同千都錯嘅。咁你都知啦，啲錢就基本上係好多銀行夾嘅啦。其中一個主要銀行亦都係 Development Bank 嘅。咁呢幾間銀行啦，再即係呢一間銀行其實佢本身做嘅工作係咩咧？就係、是、去尤其是啊喺非洲上面嘅工作咧係最大嘅工作。咁中國同非洲之間咧，基本上係靠呢一間銀行啦，同埋另一個基金，嗰、那個基金咧就叫中非發展基金。咁就主要係去分定。咁然後受益嘅方咧 ，exactly 就係頭先你講嗰間公司啦，即係嗰個咩中1168啊， 1186啊，中鐵。建系咪 啊？中铁建系其中一间啦，就系即系去收咗嘅。 我谂两间嘅，1186系中铁建啦，仲有1800嘅，即系中交建都有份嘅。 系咪做 telecom 嗰间咧？ 佢唔叫 telecom， 佢真系做修桥铺路。佢真系铺路嘅1800，因为点解咧？嗱，可以讲嘅1800咧，其实铺好多嘅喺外国度噶，包括。北非啊，又系尼日利亚嗰边啊，有做呢啲嘢噶。 嗯，系啊，你可以见到其实就系即系佢喺即系非洲本身嗰个建设咧，其实呢啲铁路咧就系即系透过用呢间公司就系做 backup， 所以佢话欠债欠几多咧，都系欠紧呢间银行嘅钱嘅。咁啊，调翻转咁讲，其实成件事咧好无聊噶。嗰个建设嗰条路咧，嗰间公司咧系中国拥有嘅。 嗯， 即系虽然你而家股票买到，咁但系即系都系阿爷噶啦。 嗯。 个 funder 咧系政府自己嘅小金库嚟嘅， 咁其實你係完全唔使驚佢執笠咁滯，亦都完全唔使驚佢即係有任何問題嘅。 係。 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就係話，即係點解我係會話佢 overreact 咗咧？就係咁嘅解釋。咁同埋中鐵建入邊咧，唔單止咧係即係入邊有起緊，即係收咗好多中非鐵路嘅，即係起咗好多呢個即係非洲援助嘅嘢。其中一條鐵路咧，可能大家已經聽過，有冇聽過一條叫做坦讚鐵路嘅嘢啊？ 聽過。 即係坦桑。 桑尼亞去讚比亞。 係啦，即係由呢兩個就即係經過好多港口城市。基本上是全個非洲最長一條鐵路之一。咁呢條鐵路呢係最後呢係由中國去自己去即係叫做咩亞非啦友好，然後即係大家稱兄道弟，然後我幫你修建嘅。咁呢條鐵路入面嗰個錢喺邊度俾嘅呢？ Exactly 呢就係由呢一個 Development Bank 去俾呢條錢出嚟。然後邊一個承建呢就係、是、由一間公司呢好簡單啫，就叫做鐵道部援外辦公室。咁但係而家呢基本上係變咗咩呢，就係即係而家入面係隸屬於中國建即係、就是、鐵建集團 ,exactly 就係頭先你講緊嗰間。 中鐵建得繼續繼續。 入面一間叫做咩中國土木工程集團有限公司。咁所以你可以見到呢就係佢入面係涉咗好多啲項目呢就係即係去做。咁尤其是頭先睇個坦讚鐵路，其實點解對於非洲嚟講咁重要，就是、因為佢唔單止呢條鐵路係喺坦桑尼亞同讚比亞中間係涉咗好多地方嘅，包括津巴布韋啦、莫桑比克啦、跟住南非啦、安哥拉啦，呢啲全部都係會即係坦讚鐵路入面中間經過的地方嚟，咁所以係貫穿咗成個非洲命脈。咁然後而家嚟緊有另一條啦，又係尼日利亞起嘅鐵路啊嘛，咁尼日利亞又係揾中國去起噶嘛，咁呢條鐵路咧亦都係由呢幾間 bank 開始幫手，然後又係 through 呢啲工程去做嘅。咁所以一次咧，其實我覺得好建議大家去睇一睇呢本書，即係佢講緊就話、是、你頭先講緊係個高鐵嘅問題，但係高鐵背後其實嗰個水源喺邊度嚟咧？嚿錢喺邊度嚟咧？或者嗰嚿錢嚟唔嚟到之後咧，就點樣去做 fundraising 咧？咁其實就一定要睇呢間公司。咁如果你想知道個 Development Bank 係點樣去咧，其實呢本書咧就可以參考。嗱，第二樣嘢呢本書佢亦都有講好得意啊，就係話錢喺呢度嚟啦。第即係錢喺呢度去啦，即係錢由中國就咁樣抌出去啦。咁錢喺邊度嚟咧？ 中國自己。 中國自己錢邊度嚟？中國搣出嚟嘅。 我覺得係。 喺邊度搣出嚟咧？ 係咪佢喺個外貿度搣出嚟？ 唔係外貿，外貿搣出嚟一個叫 Index Bank， 嗰個就中國出入口銀行。 睇先，中法。哇，唔知唔知。 嗱，中法咧，其实主要咧，而家嗰个收入来源啦，尤其是佢自己，即系你都知，佢搣咁多钱出去分你啲非洲项目，嗱，有冇钱翻咧？有嘅，因为呢啲铁路基本上唔会蚀得好紧要嘅啫，不过要嗰个 capital 好大， 个 capital 好大， 好大，咁所以 that's why 佢就系即系要个咁大嘅钱俾佢。咁但係啦，中國開發銀行呢，佢每一次準備嗰啲資金啊，其實我而家可以數得出嚟呢，就係咩呢，就係、是大概有7亿6千万欧罗，60几亿人民币俾咗中石油公司啦，去咗铝业同埋三合公司啦，基本上係每年俾几十亿出去嘅。咁咁大嚿錢你唔係話有就有㗎啦嘛。咁嚿錢喺邊度嚟呢，就係、是、exactly 就喺非洲嘅即係非洲喺中國嘅內陸地區，或者當其時係一啲中國嘅農地同埋等等嘅嗰一啲嘅即係未發展嘅省份。所以 Development Bank 呢，其實一方面係做同一方面做兩件事工作嘅，因為佢係有住發展國即係發展國家個目標，其中嘅方法呢就係、是、負責收地。即係當其時呢，喺即係喺好幾年嘅時候呢，就係、是、收咗大量中國入面自己嘅一啲農地啦、內陸地皮啦、以發即係將近發展地方嘅地皮啦，就喺低價就透過超平嘅方法就搵咗佢。然後另一方面呢，就係、是、使咗喺唔同嘅地方，包括京澳啦，開一啲三峽大坝啦、南水北調工程啦、北京奧運會啦、上海世博啦，就提供一啲所謂嘅政治專案提供資金，又或者係一啲賺到少少錢嘅項目都有提供嘅。咁所以去到最後呢，其實呢一間銀行呢，喺即係成個 Bloomberg 嚟講呢，佢 exactly 咁講呀，就話你如果要講緊即係睇緊一個成個中國嘅發展，你唔能夠你唔睇呢一間咁樣嘅銀行。佢因為呢間銀行本身每一個行動呢，就好似中國，即係如果中國係神， 咁呢間銀行呢就係先知，佢就會話俾你聽呢，佢要開發緊邊一個城市，開發緊邊一個地方，或者投資緊邊一個項目。咁但係往往呢，呢個 development bank 呢所有資料呢都係國家機密嚟嘅。 嗯， 咁你開始明白點解我哋領導人咁有錢呢。 OK， 系啦，咁啊，你系开始明白啦，点解即系成个国家发展银行，即系呢本书咧系好重要，即系如果你去睇咧呢个咁样嘅即系发展银行啦，又或者中国嘅鬼佬睇中国经济咧，有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嘅。鬼佬睇中国经济咧，其实以前佢从来唔知中国行咩乜嘢资本主义，乜嘢社会主义。咁但系而家咧有一个新嘅 terms 咧，系 exactly 讲紧即系中国呢种发展模式，就叫做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即系 exactly 系有一个中国特色先啦。另外就系咩？系国家行使嘅资本主义，就透过一个国家机器行使一个资本主义市场嘅策略。咁其中就包括买卖地方啦。去做一啲市場建設啦、開發等等嘅行為。咁但係國家資本主義同本身嘅市場資本主義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呢？就係市場資本主義，即係阿迪你買緊嘅股票呢，係以市場嗰個信息做主流嚟嘅，你可以監察到嘅。市場信息邊一個嚟監察呢？就有證監，基本上個交易所，佢哋係 regulate 咗呢，要公開你哋透明化資料，等到你嘅市場資本主義呢係喺一個陽光底下進行，基本上大家知道嘅。咁但係中國嘅國家資本主義呢 ,exactly 就同呢本書講嘅 Superbank 一樣啦，就係以國家行使資本主義嘅核心。咁整個行為信息呢係可以列為國家機密，其中一種國家機密呢就係呢間中國發展銀行本身收嘅地方啦，同埋佢去投資或者將近投資嘅項目。雖然你去到最後你知係佢出手，咁但係佢出手之前嗰半年呢係冇人知咩事。咁所以呢本書即係我覺得就係即係屬於喺2013年出版一個最好最好，我覺得係好 inspiring 嘅書嚟嘅。 OK。 咁啊，另一本書呢其實今日就會少講咗㗎啦。咁嗰本書呢就會講多少少喺中國同非洲嘅鐵路問題。嗰本書因為舊書嚟㗎，就唔講好多，咁就等大家自己去睇一睇啦。咁就係2010年出嘅，咁就由即係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出嘅，就叫做 The Dragon's Gift， 龍的禮物。咁啊，咁嗰本書呢其實就係講中國喺非洲入面嘅投資，同埋即係包括嗰條鐵路啦、基建啦、嗰、那個 management 嘅問題啦。咁嗰本書呢其實寫得相當正面嘅，即係對於中國喺非洲嘅合作底下，咁其中嘅兩個主要精神啦，即係與我理解，第一個就係阿非拉精神啦，因為全世界即係發展中國家南南合作，中國同非洲嘅朋友呢就係稱兄道弟 ,that's why 喺精神主義上面要合作嘅一層。第二樣嘢好簡單嘅啫，冇人窮得過中國啦，當其時係咪？咁你要即係有少少去即係聯盟住對抗住帝國主義，咁你必須要帝國即係同非洲嗰個關係要打得好好嘅。咁 that's why 你可以見到有幾個好得意嘅嘢，就係、是、每年美國咧做好多 polling 咧，佢講緊就話即係中國崛起，你認為係一個即係對你嚟講係好事定壞事？喺七大洲 N 大洋咧，全部都會投中國崛起係唔好事，尤其是美國同歐洲，但係唯獨是非洲咧係會贊同中國嘅領導。咁喺上一次剛果發生內戰，維和部隊聯合國要出手嘅時候咧，非洲嘅非洲聯盟咧係禁止聯合國嘅維和部隊加入，除咗中國嘅即係解放軍入去。咁你可以見到其實呢一種合作咧，唔單止即係中國同非洲之間嗰個經濟合作咧，其實唔單止有一個好強嘅利益 bonding 嘅。咁當然中間會有錢收啦，大家都。但係更重要咧，就係佢哋對於當地非洲人咧，其實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形象建設嚟嘅。咁呢個我可以遲啲可以睇下啲書就話翻俾你聽，即係究竟當其時啦，我冇記錯，我嗰陣時跟即係北大嘅某一位教授，咁佢都咁講，去到非洲監察，其中非洲人對中國人好好啦。第二樣嘢就係中國人不帶任何一個基層員工過非洲啦，因此就係佢當地必須要製造大量嘅勞動力啦，同埋去大量嘅職位俾翻當地人。咁所以嗰個滴流效應咧係遠比中國做得好嘅。咁即係另外亦都即係最後講翻啦，即係非洲其實 香港人就好排外，好憎蝗蟲嘅。咁但係喺非洲呢係完全 different story 嚟嘅。咁所以大家即係如果頭先我哋第二節講到啊，去到中國某一啲發展中省份，千祈唔好認自己係香港人。 嗯。 咁去到嗰度都係唔好認自己係香港人，直接話自己中國人呢係會得到禮遇嘅。 嗯。 咁即係呢個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係相當之好睇嘅兩本書呢，就本身想介紹，好明顯就係同高鐵無關。 嗱我補充少少啦，頭先講五間公司啦，390-186-1800-1766-3898啦 ,ok,咁如果你话即係最短期内好似呢个礼拜咁睇嘅，咁我真係觉得1800系抵买嘅，即係5月2日咁计。但你话长远啲少少咁讲，我今日少讲咗390-3898啦，个人嚟讲390我系唔会 suggest 大家无论系中线又好或者长远少少嚟讲揸住又好，因为点解呢，第一个 range,个码价实在太细啦，即系你唔同你见到100个 range 喂$5-7.5或者$8咯，咁另外一只嘅186喂$6-8，你至少有翻25%-35% 嘅 range 啦，但系390个 range 系真系细得太紧要啦 ，OK？ 390系咩？中国铁路 China Railway 系 北定南噶？ 唔系啊，冇分北南嘅。 哦，呢个咩噶？ 冇分北南嘅，390系中国中铁啊。OK， 系啊，佢真系喺铁路嘅。咁你话反而车嘅就有1766中国南车，咁另外一间就叫3898南车电器时代啦。其实仲有一间叫中国北车，但中国北车冇喺香港上市嘅。OK， 咁讲翻啦，390系点解我个人嚟讲，我真系唔系太中意。第一个 range 太细啦，第二嘅系好多时见到嘅就系话呢间嘢喐咧，你又觉得佢唔系喐得多 ，OK？ 跌有得遇又跌佢份咯。但系咧，从390-186-1800去讲咧，好得意嘅情况系，你好多时见到永远都系插得最深嗰间系100，即系中交建，但系最迟弹咧，即系最迟喐嗰间咧系100。即比較係可能當390同1186有少少回吐嘅時候呢，你見到100先至會發力嘅，中交建先會發力嘅。咁但係從個股價上我都咁講啦，實在太我覺得太吸引啦呢、這個價，即所以我會去啦。咁如果你話長遠啲啲五間公司嚟講，我覺得要揀邊即係邊幾間好呢，或者當然1766藍車我覺得走唔甩㗎啦呢間。虽然之前发生咗最尾事故影响，甚至嘅系成个铁路部要搞个执过晒，咁但系都差唔多成件事都发生咗年几两年啦。咁我觉得有啲 project 系应该要过去曾经讲过，亦都需要再次落实去。 即系你觉得系当年打个飞机，而家就即系讲翻好似讲翻真啊？ 唔系打飞机嘅，当年系真系发生咗事要整顿啊嘛。咁啲嘢 stop 就 stop 咗啦。咁但系。始终都系要整，要开波，始终都系要开波噶啦。咁我觉得受惠嘅系1766。第二样嘢嘅系1186咧，我觉得呢间公司好奇怪。正如 Jackie 所讲，佢有个对外嘅承担，就佢要去海外。OK， 佢要为呢、這个， 呢个唔系承担嚟嘅，赚嘅佢系。 应该咁讲，佢嘅对外嘅承担嘅系要为我哋嘅非洲同。好友去做一个服务，我只可以咁讲。咁长远嚟讲，呢间公司系孭住呢个背景嘅时候，我觉得系长远长做嘅。OK，而从你成个故事睇到，佢由10几个客扮一嘢碌落嚟 ，OK， 发生咗嗰件事，即系收唔到钱，跟住眼镜地上翻去，上翻而家去到正常翻嘅位置$7呢价位，我觉得呢间我系比较中意啲嘅。同埋你見到其實佢好多 project 反而佢真係計數落去，佢個毛利率係大啲嘅時候啊，咁我覺得遠啲嚟講就1766同埋1186我係比較中意啲啦。咁但係我自己又睇開1800，我覺得呢個價短嘅，我覺得喂試一試咁無妨，咁所以我就講一講即係1800嘅啫，係咯，大致上係咁樣啦，係啦。咁啊 ，Jackie 仲有冇啲乜嘢補充？ 冇啦，我哋今集讲成2.5个钟啊，顶你！真系，我真系唔好想再讲嘢。 冇冇两个半钟啊，傻啦！ 唔系啊，我见到竹频都录完，而家我见到大师入埋嚟， 十两个零钟啫，冇两个冇两个半钟。咁好啦，咁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就十一集啦，十二集就最后嘅一集。 十一集讲咩？知唔知？ 之前我同你讲咗啦。 系啊，而家讲咩啊？ 上一集讲 唔紧要，我哋讲完会走数嘅，你可以讲咩都得。 上一集讲咖啡嘛， 讲咖啡啊， 讲咖啡嘛， 可唔可以唔好讲咖啡，好闷啊， 唔好讲咖啡啊， 唔紧要啦，你讲咖啡啦，我都会讲啲，我都系准备完之后，我哋都唔知自己讲咩嘅。 咁啊系，咁啊，我想讲咖啡咯，上一集就。 点解咧？ 冇讲个 commodities 啊，即系 I mean 系即系除应该咁样讲，除咗。嗰集讲个石油同天然气之外啦，我 系 好想讲农产品嘅，其实 系 讲一讲下近即借咖啡去讲翻，可能近呢半年之一年农产品个价格性啊，咁我逼我自己去做翻功课嘅啫， 好啦， 系咁我想讲下农产品嘅嘢，同埋有啲嘢要提嘅，嗰一讲到农产品嘅时候，即系。以后一世都唔好掂嘅嘢嚟嘅，农产品系，即系有啲嘢，有啲 product 关于农产品， 农产品唔好掂咧。 吓、啊，有啲 product 关于农产品系一世都唔可以掂嘅，唔好俾佢呃到。 系啊， 呢、這个 农产品我觉得 OK 嘅，其实都系，即系你一定要噶嘛，那个 demand 喺度。 系啊，咁但系留翻 下一集讲点解解释俾你听，有啲嘢唔掂啦。 我决定啦，如果你讲咖啡。我哋下一集唔好讲啲咁严重算，我哋用陈豪嘅方法讲嘅算。 O K， 下佢烦。 好啦，咁啊，下个礼拜见啦，拜拜。 大家好，我系宇文，你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像少了 W 是嗎好不要啊你們兩個